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措施。从此刻开始，互联网加将不仅仅是一个前沿概念，由它主导的技术创新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所谓互联网加，跟我们当前使用的互联网技术有哪些实质提升？新技术指导之下，我们的生活生产将会发生哪些显著的变化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携手迈进加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曾经用相当的篇幅关注过当今的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比如说 3D 打印，比如说下一代的互联网，下一代的移动通讯技术。这些节目让我们对新技术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关注和分析的互联网加的概念，听起来更加宏大和抽象，但是对于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你我每一个成员，影响都会更加深远和更加深入。接下来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互联网问题专家，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刘老师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柏联社总裁马晓林先生，马老师欢迎您。 朱先好，大家好。 这个互联网加的概念或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到这样的答案，说互联网加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它推动社会形态不断的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更加广阔的网络平台。相信很多听众听过之后跟我一样就更糊涂了。但是我注意到其中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对生产力的影响，还一个是它是网络平台啊。那么具体来说，互联网加到底是怎样一个网络平台，为什么能给它上升到生产力提升这样的高度？首先想请两位举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概念的原理。 大家听互联网加可能听得有点糊涂，如果看见这个汉字的表述大概明白，因为就是互联网一个加号，就是互联网加后面 N 多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是这个要阐发起来，就是说中国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了。那么现在呢，如果互联网当作一个平台的话，当作巨大的网络的话，那么以这个互联网为平台，以它为网络，以它为依托啊，或者是以它为工具，那么把中国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行业啊结合起来，进行一个就是说线上线下的一个勾连互动打通啊，把传统行业、传统产业跟互联网行业，把这个咱们过去的像这种咱们大家熟悉的这个非新经济跟这个互联网新经济融合在一起，进而使得我们整体上经济出现一个新的一种形态啊，实现成产业的升级。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互联网加要推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简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过去我们谈到互联网，可能是一个信息平台，比如说我们查信息，这个互相沟通、发邮件等等。但是互联网加呢，就是让它进一步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啊，把它的触角深入到我们的生产中。 对，是这样。因为互联网加这个概念呢，现在网上炒的比较说最早呢是马化腾先生提出来的啊。那么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表述，他的表述当中呢，就是说要把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然后结合起来，这是他基本一个表述。那么我后来看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他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应该说是李克强总理把互联网加这个概念全面推向最高的高度。但是在这里表述当中略有差别，这就是我们要跟你朱琴刚才讲的为什么提到了生产力的高度。因为李总理这么提到的，就是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然后呢大数据、物联网以及现代制造业平台，结合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等一起的发展。那么这里边就非常高的就是提到了一个传统制造业，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跟国外提出来的工业 4.0 完全不谋而合。如果单看马化腾的互联网加跟李总理的互联网加是有差别的，那么李总理这个表述实际上是真正的达到了生产力的最高的高度。 也就是说 大家从各自的这个高度和平台提出了更新的概念。比如说马化腾，他当然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他是从这个角度来，但是总理呢，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又把它有一个全新的阐释。 是 啊，那么国务院现在下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11项重点行动。那么很直观的看，中国政府确实非常重视这个互联网加的概念对于国民经济潜在的推动作用。我们国家现在在发展有关互联网加的平台和产业，那么大家也好奇，刚才您提到那个工业 4.0，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横向比较其他的先进的经济体、其他的国家来说，咱们从资金、技术、政策和这个智力的储备来权衡的话，咱们国家在互联网加方面，或者说人家叫别的名字哈，在这个概念方面，咱们处于是同步发展呢，还是说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呢？ 应该是追赶的位置。我们在应该比较客观的看到我们的情况哈，就是说实际上呢，在互联网方面，我们在世界上现在可以这么举例啊，说美国是第一，那么中国是第二。那么这里面它指的是体量，因为我们人口比较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呢，我们的近近六亿的人口在使用这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子商务在这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是靠的国内的封闭的人口的资源优势。那么实际上在电子商务，像亚马逊啊，比我们都早。人家不管是模式也好，不管是在技术也好，实际上都远远领先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分析技术都在学人家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封闭的大市场，我们能不能达到人家的创新点，这是我们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制造业与互联网的结合，那么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还处于 2.0 到 3.0 之间。那么实际上呢，国外的发达国家已经在 3.0， 那么人家在奔4.0在考虑。因此说呢，我们还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互联网加发展的好，发展的有自己的特色的话，是不是也能促进我们传统产业产生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效应？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从总理也好，从我们工信部的这个领导也好，就希望我们在借信息化这艘快船，我们能够超进到尽量的在信息方面结合传统制造业赶上世界上的水平。 确实，因为中国虽然说是后发，但是我们这人口基数很大，应该说势头很猛。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这个企业，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个市盈率，创造的价值，现在在世界上都是相当可观的。比方说，世界上现在，2014年咱们这个通过互联网产生的这个交易额呢，应该是达到了12万亿，那么现在就是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咱们GDP 的去年的五分之一啊，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在这个互联网这个世界这个排头行的这种企业中啊，这个中国就占4家，对吧？像腾讯啊，像这种这个淘宝啊，都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比方说像微信产品啊，像这个互联网金融，我觉得包括像后来，我觉得像咱们现在这个对出租业这种革命性的冲击，这在这方面中国都是应该说呢不落后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呢，我就觉得互联网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行业，我们1994年的进入中国啊，发展的起步晚。但是确实是在互联网发展本身来讲，我们已经实现了快速追赶，不说是弯道超车的话，起码现在从整个这个在对经济的贡献率啊，在对这个产品应用方面呢，就说这种创新方面，应该说呢有长足的进步。当然从这个人才建设来讲，从硬件的方面来讲，从这个整个的就说从底层上对互联网这个控制来讲，美国依然是无可挑战的。 是。 刚才两位都谈到了互联网加这个概念，就是国家推动它发展这个概念对于国家经济甚至于民族未来的这个战略意义啊，这个非常宏大。那么回到我们身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就是说过去比如说我们关注过 3D 打印，关注过下一代的互联网，关注到下一代手机移动技术，这些都非常的具体，我们都能给听众举出对我们影响的实实在在的例子。那么今天这么宏大的一个计划，除了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影响，如果说接下来一步步传导到我们的生活中的话，会使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有什么例子吗？ 应该说是还是变化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就又得举一例，咱们大家比较明白的，像打车这个行业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你经常会碰到我打不上车，但是我通过软件滴滴打车，很快几分钟就到，那么这就是明显的一个改善。另外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的金融，我们就先不谈了，在支付宝这些大家都比较熟的了哈。比如说你现在到医院里边，你随便做一个检查，那实际上你结果没有出来，那么他可能1天半以后啊，什么时候他让你拿这个结果，实际上这时候医生在电脑上已经完全都看到了。 啊， 那么这种东西包括以后的随着未来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社区，包括你要是想要什么东西，那么实际上呢，在社区平台上迅速就会有人送过来，那么这种东西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生。 嗯，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电商，比如说现在大家尝试的洗车啊什么，所有的这些就是家政服务，全都属于互联网加的概念。 对， 我理解就是说现在咱们互联网的发展，这个应该说这个势头之猛啊，而且它实际上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已经开始倒逼我们这个必须在这个互联网加上，以举国家之力来重新规划了。那么比方说这个淘宝店的这种兴起，使我们大家购物啊，足不出户你可以买任何东西。那么它带动了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物流系统啊，大量的你加上咱们现在有高速路啊、高铁等等，行业都很发达，使得这种快递业务倍增。这方面就是吸纳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但同时呢，它冲击了很多的这个线下这个实体店，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实体店方面的这种这个生存的这个危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金融啊。咱们前面余额宝，现在支付宝，那么实际上是就是这些个大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利用他们这种网络，他们这个巨大的用户进入金融领域以后，一下就说确实方便了很多这个储户用户啊，这个在线交易，但同时呢，对我们这个金融体系啊，比方说过去我们要办什么手续，到银行去啊，到什么到这个营业所去啊，到店铺去，那么它又形成了新的冲击。更深层来讲，对我们的这个互联网这个监管、金融的安全、经济的安全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吧？像这种事情非常多，那么这只是被动的，积极的来讲，刘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将来的这个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社区服务啊等等，它就预示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到了一个物联网一个大时代，如果不再以此为基础来规划我们的经济的升级，规划我们整个方方面面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陷入巨大的一个混乱，而且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机遇。 有关互联网加的概念有可能在未来带来的一些隐患，或者说一些安全问题，我们一会儿还有时间再充分的展开。那么从互联网加的这个概念，从两位的分析来看呢，我们普通人感受到的将来必然是终端产品或者说终端服务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概念对我们个人产生的另外一个作用，有可能是对我们事业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是消费，还有造血这一方面。比如说指导意见中我们看到第一项行动就是互联网加创业创新啊。我看到有媒体报道了一些案例，说通过互联网加的模式，有很多创业者遇到了投资人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征集了大量的改进的好点子。其中大部分创业案例都是在最基层，在我们社区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有一些为老年人的社区服务和看护、家政服务资源的整合，都是在社区通过互联网加的这个平台来实现的。那么从这些案例来看，接下来两位对于互联网加的这种微观优势，深入到生活的微观优势，又如何看待和觉得它未来发展的这个前景在哪里？ 应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还是反复的谈到互联网加哈，就是我前面特别强调了一下，就是我们李总理跟那个马化腾讲的互联网加，应该说是概念上不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就主持人你问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于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大量的新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互联网铺上以后，在这个互联网络上产生了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做应用，现在大家都用应用来说哈，就是本来我们过去这件事是不可完成的，但是现在由于我们的技术开发，我们的便捷的这种互通条件，使得大量的应用出现了，而这些应用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就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哈，带来相关的很多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马总经理啊提的这个范畴互联网加的概念里边，就是说，真正李总理提到的互联网加，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块，就基本上我们老百姓现在暂时是看的不是很清楚。还是接跟刚才马老师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您谈到滴滴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电子商铺啊，我们看到了电子商铺它带动了相当一部分人本来是不能去开商铺的，结果呢你提供了一个电子平台、虚拟平台，你开了商铺，但是比如说10万人在这开了商铺，其实呢它要也挤掉了10万个实体的商铺。那么10万个集体商铺至少是20万个人，那至少我们按照最小商铺的比例，那么这些人又要到哪里去拿饭吃，这也是个思考的问题。所以说电子商务，我在这里提醒一个另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它电子商务这么大， 我要看的是它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在世界上的独到之处。 嗯， 那么目前这才是我们在互联网大国面上迈向互联网强国的关键。前期节目我跟这个传艺他们就做到一个云适配的一个这个老总，非常年轻，80后，这是我看到的目前在软件行业能够跟世界匹敌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在技术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特别要关注的。当然了，这个东西带动的是国家层面的事情。 嗯，就是说互联网加发展的好，并不只是看咱们全面的都上了网，都铺到互联网加上，还要看我们在互联网加里边有哪些是领先的。 是的 啊， 这个马化腾说了一句话，我是赞成的。 嗯， 他说互联网呢对其他的行业要给一个升级换代。但我个人认为换代这个词互联网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做到，但升级它是能做到的。 嗯，您谈到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要关注的。我们看到这11个领域的互联网加的应用，其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电商、物流快运都已经列进来。那么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疑问，就是说这些行业已经都是依托互联网发展的，而且发展的已经风生水起了，让他们再互联网加，他们还能先进到哪儿去？他们还会发生一些质的飞跃吗？ 我认为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在已经发展的这些行业，在这个现有基础上进行规范啊，真正的把实现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互动，是个有序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单赢。刚才刘老师说了啊，你们一下多了10万个店铺，那线下死掉了十万个这个实体铺，导致20万人失业，导致了20万个家庭。啊，就收入出现了危险。那么这方面我觉得这是最浅层次的，就是说如何以把握这个势头，让他们产生好的附加值，对社会这个GDP 的增长、幸福指数产生非常好的能量。另外我觉得更多的要从领域上来拓广啊，像咱们讲的，比方说这个现在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没有障碍啊，它可以就是说拉平这个缩小距离，或者可以零距离，然后呢就拉平这个资源这种不匹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量的过去，比方说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的这个优质的资源，过度密集的资源，那么实际上可以摊开，让全国的十几亿人都享受，通过互联网啊，那比方说医疗资源，比方说教育资源。那么这情况下，我们不必比方说天南地北的人看病都要跑到北京来看。对吧？我们比方说北京一流的这个三级甲的医院专家，我通过一开放的这个全国的互联网这个医疗服务平台共享啊。那么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终端末梢设在这个三级县、三级和四级城镇就可以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节省了大量的资源，也真是在第一时间挽救了很多人的健康。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大量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教师集中在北京、上海啊，像武汉、西安啊、南京这样大城市。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不是更多的这个学生呢不能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你包括像中小学那么多的，为什么说北京有1/4的上这个接受这个义务教育的孩子是外地的孩子，就是因为北京太多的这个优秀教师资源。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这些人竞争，因为他们有财富，但是造成了北京大量的拥堵。如果把这些优秀的这个北京的上海的一线的这个中小学老师，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比方说案例，把他们非常好的教育的方法拿出来，这个通过互联网与全国的其他各地的这个城市、农村的这个同级的孩子、同级的老师一共来分享的话，那我觉得对中国教育质量啊，包括前面这个卫生这个健康质量都是个巨大的提升。这是第二个层面。我觉得更第三个层面来讲，就是还是要就是说我们如何保持技术上的这种驱动领先。那么现在还是跟着别人后面跑，部分技术是应该说达到了比较领先的水平，但从总体上来讲差的还是很远。我觉得别有别的，就是说从人才队伍储备来讲，我们都远远不足。我们94年才开始的互联网，你想想这个人才也现在也就是一代。那么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啊，有一位去美国考察的领导曾经告诉我，谷歌公司养的工程师是20000人，那么微软公司养的工程师是4万人。我当时想，几年前20000人、4万人，那么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加起来的工程师恐怕没有他告诉我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的所有的公司加起来的工程师也没有这么多。他这种养还怎么养？就是几十栋大楼给你这好吃好喝的这个供上，然后就是说也不给你布置任何任务，你自己报选题，你自己报研发的课题啊，需要多少经费公司给你啊，3年2年你开发出来以后拿来我们产品评估，如认为它具有商业开发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就推向应用； 没有，那没关系，你回去继续再按你的想法去研究，没有任何压力的开发。那么这方面下，它才能出现最一流的这种创意、最一流的想法、最一流的技术，最后引导最一流的产品。这是我们可能将来从互联网、从科技上要超越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嗯，这个就是很多单位或者很多公司在算治理成本和营销成本的时候，往哪个方向来倾斜的这样一个思维的不同。那么两位刚才也都谈到，就是互联网加它作为一个新概念、一个新平台，如果说全面上线、全面铺开之后，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能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促进。但是接下来这个平台要如何来搭建，在社会各方面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融合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实现有序和协调的发展，如何摒弃互联网自身带有的先天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措施。从此刻开始，互联网加将不仅仅是一个前沿概念，由它主导的技术创新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所谓互联网加跟我们当前使用的互联网技术有哪些实质提升，新技术指导之下我们的生活生产将会发生哪些显著的变化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携手迈进加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北京时间12:43，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互联网问题专家，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另外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林先生。曾经有一段时间，各方对于互联网的虚拟性有各种的猜忌和猜疑，那么加上最近几年暴露出来的互联网的安全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对于互联网的认识或者说这种内心的这个反响更加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到，互联网加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借助互联网抵达微观、抵达生产，甚至我们生活的很深度的这个地方，能够深度的沟通和加速交流，那么能够有更多的要素在网上迅速的流动。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这个信息高速路上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病毒啊、恶意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上头高速的流通。那么接下来互联网加的安全问题，两位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些具体的威胁？那么相对于传统互联网安全的应对，这个互联网加平台本身它这个自净能力是不是能有更高的这个能力呢？ 你提了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处理好互联网经济与这个传统经济这种关系，它实际上是国民经济一个动态的一个大的平衡的问题，包括它关乎到这个我们经济的发展的这个模式，我们大量人员的这种包这个就业问题，对吧？社会稳定问题等等。那么在此之上，我觉得其他的互联网的这个加的问题都是相对技术层面的问题。第一就是系统运行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大量的经济活动依托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稳定、系统安全，这个就是说这个从硬件的设施来讲。啊，包括比方说我们对这些这个在依托这个推动这个经济往前发展的互联网意识的培养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的这种使用，这都是要做的工作。第二就是说这个信息本身啊，就是说因为大量的人我们都在投身到互联网这个加这个平台上了啊，我们所有的个人信息、我们的家庭财产情况、我们账号号码、我们邮箱、我们所有支付的方式都在那里面。可以说身家性命全在里面，这时候个人信息就极其的这个敏感。那么能不能做到这个保障不被黑客侵入啊，不使这个客户信息透露啊，包括一些商家的恶意的这种竞争啊，恶意的互相的这种伤害，这都是至关重要，实际上影响我们这个互联网经济、这个互联网加一新经济形态的一个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嗯，张老师， 这也是世界各国在互联网平台上大家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应该向美国这些国家首先要学习一下，在互联网的使用上要教大家一种规矩，使得老百姓们知道这种规矩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我们这方面呢，滞后，我们的法律法规呢可能还是滞后一些。比如说像刚才的数据泄露，这个数据泄露实际上国外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么前一段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一段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考生在美国犯了很多这个毛病被人开除当中，其中有个罪名就是什么呢？非法保留试卷罪。那么在我们国家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为什么保留试卷有什么关系吗？它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种东西如果说你要有完整的法律法规，大家在上网的时候，首先他就认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对于恶意进行其他的违规行为，那么我们不光要严厉的打击，同时我们在技术防范上应该达到一定的程度。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互联网加的行动还是有帮助的。 因为在面对现在这么多实体案例的情况下，安全问题确实是我们发展互联网加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是， 安全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之一。那么我们过去节目在关注新技术的时候，具体的技术都跟某些企业、某些行业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讨论推进互联网加，将会面临是所有行业、全社会如果搞得好的话都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接下来大家好奇的是，这个平台的建设，具体怎么来做？由谁来提供投入？像国家呀、行业、社会、企业、个人分别要担任怎样的角色？咱们把这个互联网加这个平台给搭起来。 应该说刚才我看到你问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国家层面这个战略必须要有，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李总理提出来的互联网加的概念已经在国家战略上，就是就互联网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它已经做出了一个总体规划。那么相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在类似的行业方面就有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总理提出来的就是提速啊，这个降费，那么这就是为了我们的互联网加能够对国家产生，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那你比如说铺光纤，包括这个网站，这个市场是不是要开放？我们的其他运营商是不是要把资源分出去，使得社会达到完全的竞争？这都是国家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如果不在国家层面上做，那么我们是做不出来的。那么下一个就是企业呢，也要搭好这班车。那么我们就说了，传统的企业，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苏宁电器现在把它店铺缩减一半，其他呢，它搭建了一个网上一个店铺，也就是线上线下，那这也是它的一个搭上互联网加这么一个快车。那么包括我们个人在这里边，比如说过去，我们想做一个公司，可能我们没有几十个人，或者说是大量的注册资金，我们做不了。但是现在可能我们有个创意，那么我们在技术上或者是有相关的人员，很快就开发出一个能大家喜欢的产品，那么我们也可以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就是让整个的互联网加这个经济呢，完全是大家各司其职，呈现良性化的发展。 刘老师刚才介绍的就是国家层面，突然让我想起来过去咱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哈， 对， 路修好了之后，大家谁需要怎么运输，需要怎么跑，自己来决定。 我基本上认同，就是说这个国家跟这个企业，国家跟社会，这个政府跟企业之间要有分工。但总体来讲，就是说从大面来讲呢，国家的政府呢有责任做好规划，做好最核心的，就是这种骨干性的，比方说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包括投入这些东西，你不能寄望于说社会，那是不负责任。你也不能说寄望于这个企业的分享太大，他也投不起，因为它是公共服务，是政府应该所有纳税人的钱拿来，就是最终回报给所有纳税人。那么但是呢，从具体的这个运营来讲呢，我觉得除了敏感的一些部门、敏感的一些领域，那么国家有基本的这种掌控之外，其他能放给社会的就放给社会，能让他这个说这个资本驱动让资本驱动啊，能让他就说自由竞争就自由竞争，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我觉得实现一个，比方说这个咱们叫市场驱动的啊，政府这个指导的啊，这样一个良性的一个经济环境。那么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计划经济下政府大包大揽，那么这样的话它既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也僵化了市场竞争的环境，不利经济的这种活跃和这个创新。 现在我们关注国务院推出的这个互联网加的这个指导意见，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国家的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那么国家可以说对于互联网加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活力是寄予厚望的。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展望一下这个模式能够在近期，能不能在近期让我们看到经济增速和质量这两方面得到明显的改善，在大家熟悉的重要任务，比如说叫稳增长调结构这个过程中，又能起到怎样特殊的作用？ 我觉得互联网加的它一个本质的问题，它是就是一个新经济。从很大角度来讲，它是摆脱过去那种大投入那种靠比方说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而且是鼓励个人创业 啊，鼓励就地创业的这种方式，那无那它肯定是说带来的就是说一种这种性价比的这种提升，或者这种 GDP 的这种附加值啊质量的这种提升。另外，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鼓励全民创业啊，它实际上是鼓励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比这占比中的这种分量增加，它实际上是增加这个社会和国家经济体的这个活跃的因子。那我想的话，它从大方面来讲，可能眼前暂时它无法取代传统这个经济给国家的这个带来的这种贡献，但从长远来讲，它一定代表一个趋势，而且它在国际上都真的是具有这种可以实现这个产业升级实现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代表的一个主流。 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常常在关注军事类话题的时候，在谈不对称战争，比如说要发展核武器，发展这个电子战武器。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比喻，就是互联网加有点像经济竞争，国与国经济竞争中的这个不对称武器，发挥这种特殊的作用，可以优先发展的这个特殊方向。 我个人觉得是，就是说实际上我知道我们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制定了很多优先发展战略，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我们军工产业的诞生啊，这个保护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安全。那么我觉得这次在互联网加这个概念上，在世界上就是这么提出概念的，中国我们不能算这个第一家吧，至少也是跟发达国家我们在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在提出了这个概念。而且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时间段与发达国家是相近的，8到10年或10到15年基本上也是从这开始。这个战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战略，应该说呢，它对我们国家的各行各业，包括未来的我们叫做我们现在制造业的整个的升级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呢，将来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影片里看到的生产线上就是一排工人，然后呢机械化的设备在就流水线的走。那么以后呢，流水线它现在走出来的是一个产品，但是以后它不是这种流水线，它会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出现一个就像拼盘七巧板似的，就是经过这个工人手出来是这个产品，经过那个工人手出来是另一个产品，但是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个性化的智能化的发展会越来越强。这也是发达国家现在提出来工业4.0想把我们甩在后面的一个战略，但是呢我们用互联网加比的甚至比它的概念还要宽泛，我们就迎头赶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包括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有一个强大的后劲。那么即使在现在可能没有看出明显的变化，但是这种思维如果要贯穿到传统行业或互联网行业相互能结合进来，那么我想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 您提到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互联网加11项指导意见最后一项11加，第11项呢就提出了对于当今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最高端的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这个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啊。那么我们今天关注互联网加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国不仅仅要是目前经济总量达到世界领先，今天我们还见证着中国经济质量的追赶，而且我们是要用当前像两位谈到的一样跟世界同步的技术在追赶。那么如果从这个起点我们再展望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我们的想象力将是非常有限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旅途。 失落，无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难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过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荒芜爱情的沙漠。 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